迷迷科普时段，浩浩汤汤，李伟才，独南科学馆，于飞。 好，欢迎大家回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啊！咁头先咧，我哋非常之热烈嘅讨论啊，于飞咧就问咗好多问题，但其实佢未问完嘅，就俾我打断咗，唔好意思。好，你继续。 系咁嗱，同埋我其实系都几同意嘅。我慢慢我而家嘅思想都向左倾唔少嘅。 系 咁，点解我睇出一点？因为正正就系近年好热烈讲嘅人工智能科技嗰样嘢，我睇得出佢喺经济同埋嗰个政治嘅改变系非常之大。而家点解美国就算？我假設啊，你即係我假設連共和黨班人都覺醒啦，我亂吹嘅啫。甚至係啲大資本家嘅時候，我知咁係因為佢哋而家繼續喺呢個其實民主自由制度都有一定嘅掣肘嘅。你唔好計嗰既得利益者先，繼續想揾錢啊等等累積資本呢樣嘢係壟斷嘅問題。而喺呢個民主自由咧，太多多人聲音啊，太多喺權力個選票嘅經濟操縱底下咧，佢哋好難集中權力做一啲比較理想嘅做法嚟去說服曬所有既得利益嘅陣營嚟到去推進人類成全球嘅進步。咁但係咧，慢慢如果隨住研發高端嘅科技同埋能夠大數據掌握呢個社會人口資源各方面嘅分配嘅時候咧。以前好似行唔到嘅共产主义，或者系大集中大政府嗰种嘅控制秩序嘅方式咧，有可能喺未来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系做到。咁嗰个时候咧，我哋就冇可能系倒转翻去追溯，就话喂，你以前冇人工智能啊嘛，冇 big data 啊嘛，咁你共产主义或者理想嘅社会主义实践唔到嘅时候，嗰个阶段嘅历史局限嘅飞跃，就系真系要归功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而家。先是因为我们掌握的科技的知道的数据啊、气象啊，所有那些这么大镬，咁先是开始针对现在大时代那个解难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即是不能够是一足高这样办晒整件事的。 我会这样看的，即是其实呢背后确实是有很庞大的历史力量或者是制度性的力量呢，是令到那些事物是这样行法的。即是如果用回这个都是共产主义的人的即口头禅呢，就是不为人类意志所转移的，是吧。但是呢在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也都不能够，即係我雖然啊，即係我都做咗嚇，即係一個甲子嘅人咧。即係我成日咧，即係研究呢個咁嘅歷史咧。即係正所謂咧，係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啦嚇。即係呢啲老生常談啦。但係其實嗰個個人嘅道德責任咧，有時亦都係唔能夠否定嘅。如果唔係咧，就真係我哋有一種百分百嘅宿命論啊，即係話哦呢啲係歷史力量使然嘅。咁所以咧就我哋係唔需要啦。即係咁講，你話譬如奴隸制度嘅起源就係因為我哋要點樣累積財富啊、釋放生產力啊、大家競爭啊，咁所以咧即係嗰啲奴隸主點樣對啲奴隸咧，這個咧係唔牽涉到道德 解決嗰個紙破不立嘅問題咧。 係啦，咁但係同樣道理，我用翻你頭先嗰個例子咧。譬如你話啊，原來咧即係當其時咧又未有大數據啊，又未有人工智能啊嚇，即係好多呢個物質生產個條件未咁成熟啊，所以咧即係點解會列寧咁樣做啊？點解會史太林咁做啊？點解毛澤東咁做啊？所以當其時咧佢都係逼不得已嘅啫，咁樣。咁呢個係絕對不能夠同意。 唔係啊，我唔係佢逼不得已，我係佢做唔到嘅理想啊。 做係個問題，但係佢所作嘅惡啊，我係講嗱，佢做唔到嘅理想啊，但喺過程入面佢唔淨止做唔到。他是做了很大的惡行嘛，惡行嘛，但是這些惡行你不能夠就是用這種歷史宿命論或者定命論、或者歷史條件不成熟他沒有辦法這樣做呢來去所謂卸了他的道德責任。 我不是我 所以同樣道理咧，其實美帝嘅道德責任亦都係一樣，佢背後係有龐大嘅歷史嘅因由咧，係令到佢咁樣行。但係咪咁樣就可以赦免咗佢嘅道德責任咧？嗱，呢個就係其實歷史嘅調位。 如果喺正正你頭先舉出蘇聯，你舉出中國， 係啦， 佢實行唔到共產主義理想底下，更加做咗好多魔頭嘢， 係啦 嘅時候，佢喺同一個時代。欧美佢尝试喺民主自由同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嘅发展， 国内就 系、 是，系啊，国际就唔系 嘅时候，你咁样睇嘅话， 大家都承受道德责任，边个恐怖啲先？ 冇错，对国内嚟讲咁系梗系中共恐怖啦，但系对国际嚟讲就梗系美帝恐怖啦。我来来去都系讲呢一套啫嘛、嗯，因为其实对国际嚟讲咧，其实佢真系所做带嚟嘅伤害系非常非常之大嘅，即系美帝咁样咧。但系不如咧，嗱，我哋仲有唔系好多时间咧，我就反而咧想转一转，因为呢个问题再讲多三个钟都讲唔完。 咁系， 但系咧，其实嗱，我想问一样嘢啫，就系、是。即系头先你都话啦，而家开始都觉得自己慢慢向即系左倾嗰边啦吓，咁、我当然好开心听你咁讲啦。嗱、我谂个问题啊，而家我哋最近咧，大家都有留意新闻啦、就话呢个人工智能啊，或者嗰啲叫机械人化啊，其实咪即系以前叫机械化系嘛 ，mechanization。不过 mechanization 呢个字唔够 sexy， 呢、个系六十年前嘅字，五十年前嘅字，而家我哋叫 robotization 嘛系嘛，就叫机械人化嘅生产啊咁样啦，系即系有 robot 啦咁样。咁于是咧，有好多人咧就好忧。人类可能就变得被淘汰了、即是我们 humans becoming obsolete， obsolete 即是没用了，可以被淘汰了，这样那怎么办呢？我们以后在这里数手指，日日数手指过活，即是人类就会灭亡了，被机器取代了。那当然是很荒谬的讲法的、但是我有一样东西其实想指出，大家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当你是这么大规模的机械化，你生产了一些东西出来，当然你这个生产没忘记一定要投资，是不是、投資其實大家都知道，而家社會上面嘅即係巨大嘅生產資源咧，主要係集中咗喺極少數人嘅手上面。咁呢啲人就叫資本家。咁、當然咧，啲資本家咧，有時你又有頭有面啦，譬如香港嘅嚇阿李生啊咁樣啊。但有啲咧就係以一個集團大家而認識佢嘅啊，譬如阿克森美孚咁樣，你又噏唔出邊個人啦、背後其實梗係有佢嘅資本家，但係最多你又噏不出佢嘅 CEO 嘅啫。但係個 CEO 係請翻嚟嘅啫嘛，真正掌握資本嗰啲你係唔識噶。是好了，那其实就是这些资本家，但他说去投资、然后去生产、但是生产了呢是一定是某一定的商品、这个商品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什么、衍生投资工具都可以、其实可以，即你生产的东西可以很多的，或者劳务或者服务性的东西，但是你最重要你就是这些商品最后能够销售、才能够淘到利，是吗？而且你销售过程一定会能够营造利润，如果营造不到利润，我白做的， 我不如将钱摆银行，是吗、好了，但是不要忘记，当你这么多人都是已经被机器取代、你基本上就失业、失业的时期你根本就没有收入，或者你起码的收入就会大减、你的收入大减的时期，去哪里有人有这样的钱、其实就是个收入呢，你去购买那些商品呢、其实呢这个在马克思主义入面其实就叫体验问题，就叫 realization problem。 因为原来你即是你就算你不信这个所谓剩余价值理论都好，但是讲真的，你在这个市场经济底下有人投资有人生产，然后得出一个商品，你的商品你说、我就可以为我赚到那么多利润，但是你的大前提就是你卖得出嘛、你想想现在，所以每次的经济的动荡、即是那个衰退之前就是什么，就是生产过程，就是 overproduction。 其实 overproduction 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就叫做 underconsumption， 其实是一个同版的两面来的，就叫生产过程和这个叫消费不足。现在我们成日都听见说，就说哎呀不得，我们要是、拉动内需啊，来去这个挽救经济啊。我们今时今日听这个说话呢，其实我们已经是不以为然，这个就是现实世界是这样的，或者我们叫 conventional wisdom， 传统智慧。但其实我们即稍微想想，这句说话是荒谬绝伦的。经济发展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生活上的需求，现在反而说要拉动内需来去挽救经济，这个是完全是叫资本主义逻辑。但是我们因为呢，就正如深海入面的鱼，我们不知道自己住在深海，因为我们由细到大都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入面，我们不懂得问为什么。所以同样道理，喂，如果机械人化，我哋自动化生产，我哋咪个个人好简单，咪个个即系悠游啲咯，多啲闲下咯，哇，多啲系嘛，即系睇下哲学咯，多啲作下诗吟诗作对啊，唱下卡拉 OK 都好啊，去下旅行啊咁样样。喂，我哋一个礼拜可以由呢个翻五日就变翻三日，三日变两日，但系从来冇人有冇人咁讲过，冇嘅。因为你中间咧，其实就系马克思分析嗰个问题，一百六十年前佢分析得好清楚。消费、投资同埋消费水，即系投资水平同埋消费水平吓、当然仲有中间有好复杂嘅，你可以话有个利率水平啊吓、即系好多嘢啦。咁但系原来系一个咧闭合嘅环嚟嘅。你冇咁样嘅消费咧，就冇人买商品，冇乜商品就冇乜利润，冇乜商利润咧，啲资本家就唔肯投资。因为个问题啊，你唔好忘记， 資本家做任何投資，其實他現在都不是全部用自己錢的，他一定向銀行借錢的。其實這個世界就是的，就是小商人就借不到錢， 就是歐洲借貸 太興起，就一定是借貸來的，是借貸經營，這個是常規，就不是例外的。但是你不要忘記，他借從銀行借大把錢，即是銀行家本身就是一個大資本家，好了，但是是兩個不同的一個角色，而已，他跟銀行借大把錢，李嘉誠做生意都跟銀行借大把錢的，但是他要還的嘛，而還呢那個利息就是借貸利息。但是如果他赚到钱摆落银行那里，那个是存款利息，就算你说大额存款啊，什么定期啊，或者买债券都好，你债券那个利息一定低过那个贷款利息的。所以如果他那个生意他的利润那个最基本他不能够大过存贷利息差，即是存款利息和贷款利息的差别，他不如不要做，因为那个问题是蚀本的。所以你那个利润率是很重要，但是你都說如果你所有的工人啊，工人阶级啊，已经被机器取代，根本没有收入，根本就买不起的商品，就消费不足，消费不足就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他就不会投资，不会投资就企业倒闭，企业倒闭就更多人失业，更加没钱来去买的商品。这个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最内在的矛盾，就在这里。 我觉得你中间 miss 了很多。 当然我这个是很 simplified 的讲法。 我意思是说如果到时的情况真的这样出现、 嗯、 人类呢、嗯、我相信如果不是低能到这样即是到时的精英、啊、或者政府、啊、他见到个乱局的时候呢，我想整个机制是有一个新的景象来应变，但是当然会乱一轮的。我不排除呢，如果他太急，那个智能化是普及得太犀利，是没有预计很多失业的情况、嗯、或者 是怎样去将过剩的资源去怎么搞的时候呢、嗯、可能会有一摆乱局。嗯，咁但係我长远又唔觉得係去到绝望到就话即係啊唔知点样持续落去啊。 绝望我绝对唔绝望。 我觉得有更 新。我好乐观㗎喎。 我 乐观㗎喎。但我想讲一样嘢呢，就话你而家呢一个即係新一轮叫做 roboticized、即係 production 呢样嘢呢，其实係绝对唔新鲜嘅、 嗯。 由工业革命前期个纺织机嘅出现嘅机器出现呢，其实呢一个故事啊，呢度劇呢係已经上演咗成几百年㗎啦，即係二三百年。而中間呢啲咁嘅動盪咧，即係啲經濟動盪就係咁樣嚟嘅、 嗯， 啊，即係最新嗰個就零八金融海嘯啫。但係之前其實仲有好多啲咁嘅經濟動盪，所以而家啲人吹噓得咁緊要嘅咧，我都係一笑置之嘅，即係講真，即係話咧，你一輪即係一波又一波嘅機械化、自動化，或者呢一叫機械人化生產都好咧、嗯，其實係。即係期內有字嘅，起碼二三百年咧已經係經歷過無數次一波又一波噶啦。咁你而家一波咪又到頭來又會有啲經濟衰退，咁但係遲啲佢又會持續嘅。咁、 嗯、 當然就馬克思佢個預言咧，當然係你可以話失準啦。即係如果你以時間上嚟講，佢錯得好交關噶啦。因為馬克思佢話，因為如果佢分析呢個資本主義，佢有呢個咁樣嘅即係不可剔除嘅內在矛盾咧，所以佢到頭來咧嗰、那個經濟動盪咧越嚟越劇烈到咧就成個系統會散咗咧，咁就無產階級革命咧就會起嚟取代資產階級。佢寫呢一段嘢嗰陣時係1848年。 嗯， 我想你當時打句問句，揾支槍指住佢個頭咧，佢都諗住最多二三十年或者係四五十年咧，佢個預言一定會出現噶啦。咁、 嗯、 即係都係講緊十九世紀末啫。咁、 嗯、 而家已經過咗150-160年咯，所以佢個預言咧都未出現。嗱、嗯，所以係好有吊軌嘅，就係話佢嘅預言係完全失準。 嗯、 但係死就死在佢個邏輯係冇失效。 嗯， 呢樣嘢就係你睇翻嘅歷史，由1848年睇翻上嚟，喂個世界嘅走法就完全同佢嘅預測係一模一樣嘅發展得，係、 嗯、 嘛？即係話你嗰個咁嘅壓迫啊、剝削啊、冇消失啊、資本主義一路咁膨脹啊，當然後嚟呢個列寧寫過啦，帝國主義就係資本主義發展最高嘅階段啊，已經到而家係超過100年啦。列寧嗰本書，你睇翻列寧嗰本書，亦都係一模一樣咁發展。嗱、这、呢個就係吊軌啦，但係佢嘅預言就未咁即係話，我哋都唔想話真係咩好大嘅咩革命啊、暴力啊、流血啊，係嘛推翻曬所有嘢嚟過啦，係嘛？咁我哋就希望能夠有個和平過渡，嚇、 嗯 啊、和平過渡咧，真係唔好意思啊，因為時間就咩啦。咁當然有一個概念咧，我喺資本的衝動有提到㗎，就係、是、叫做係全民基本收入。 嗯、 你唔知道有冇聽過叫 universal basic income 或者簡稱叫 basic income，、 嗯、 就係話其實我哋而家嗰個富裕程度比起50年前、100年前高到，我哋個人根本係唔需要做足五日嘅、嗯，就係話政府每人俾40,000蚊， 嗱都 咁講啦。譬如每個香港嘅居民都俾50,000蚊一個月，有咩問題呢？咁、 嗯、 然之後我哋 我哋收咗个50,000啦，然后我哋中意做乜就做乜咁样。 系 啊， 当然呢个咧讲上嚟系非常咁可以话系即系激进嘅一个谂法啦，系嘛？ 咁但系咧，赋入息税个本质都好好近啦。 呢个即系系啊，赋入息税呢个系弗里文所讲嘅赋入息税啦。咁因为时间关系唔能够即系详细分析啦吓。嗱，真系唔好意思啦。咁样咧，即系一就系咧，我哋之后就要分道扬镳咯吓。咁啊， 都有机会嘅， 都有机会，即系有机会我哋再嚟去讨论下，好嘛？ 陈博都有兴趣讲呢。 好好嗱，咁样咧就系诶，即系在此首先即系恭祝下于飞。呢、这个节目咧吓，即系独南科学馆咧系成功啦，系嘛，就越嚟越多听众啦，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系 好嘛， 系 好啦 ，OK， 唔该晒，今日你上嚟 ，OK， 好，拜拜。